那实际上就有点和这个中医的气啊相通了啊。 所以那个中医又说，至于疾病之人，就是至于得病的人， 嗯， 如果哈、啊、元气不伤，随病肾而不死， 嗯， 所以元气哈、啊、没有完全伤掉，病多重都不死， 啊，这似乎是一个指标。 对，啊、元气或伤， 嗯， 随病轻亦死，这个元气你要真把它伤了，你病轻也得死。就是说中医伟大，你说这能不伟大吗？所以说呢，他又说，故诊病决生死者，不是就适当看着讲，就不看你病之轻重，只看你元气之存亡，就看他还在不在了。如果他不在了，这病多轻都得死。所以呢，他又说，这个五脏如果有元气在，就是说能无火令白体皆温，无水能令五脏皆润。你说这个神奇啊，这个事儿得用事实，你要单这么说呀，永远也找不着感觉。说人体有元气在，无水能令五脏皆润，没有水这五脏不干枯。今天眼干眼涩，头发干皮肤干，你喝水你可劲儿喝， 对呀、啊， 你看看， 你喝十升它也解决不了， 你喝多少它也干。 对，这元气能奏这个水火之效哈、啊，水火之功、 嗯，如果没有实践，永远也理解不了。 对， 他说这句话 就是， 就我就说这中医能伟大到让你五体投地。 嗯， 那古代上哪去？他怎么能感觉出来的？你说无水令啊五脏皆润，那这回不管是眼睛干的、头发干的、皮肤干的，咋喝都干， 那是标啊。 所以呢，无火令白体皆温，没有火摸哪都热乎，摸摸浑身体温一直在36度， 实际也是纠正一种平衡。 对呀、啊， 纠正过来了啊。嗯， 实际他说这个元气应该是阳气， 嗯， 这个时候他指的应该是阳气，就是说这个五脏啊， 这阳气不足了，然后功能就紊乱了哈、啊。 有的人， 嗯， 就手凉、脚凉、浑身发冷。 对，就是中医说的是阳虚哈、啊。 你穿皮袄，你五大棉被它也冷。 对，阳虚生寒嘛。 手也凉。 嗯。 那你说怎么能让它不凉？ 嗯、 你用中草药也能改善，但是这个呢就是间接。 嗯。 这个就慢。你要如果能有有益菌，这叫直接。你把有益菌一补进来。因为它是阳气， 就是 直接补阳气，不间接补阳气。你补上个6个月为一个大周期吗？ 哦、 多数人6个月手脚全热乎， 挺神奇哈。它既不属于中医的这个热性药，也不是寒性药，寒热之症它都有效哈。 你看， 嗯， 咱就说中医哈， 嗯、 说它伟大，五脏有元气在，无火令白体皆温，没有火摸哪都热乎。你看身上，你要真把火点，还烧死了。你烧也不带烧热乎，就是那个李时珍说那个，仙家酒，仙家酒，两个葫芦盛一斗，五行酿出真皮壶，不离人间处处游。丹田若是干枯石，咽下纵楼任枯朽。所以你这个东西研究起来，讲起来很有意思。 就是呢，所以我说，可能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是神奇， 对，我们继续探索， 对， 咱们得探索它200年300年的、 哎、 对，所以说呢，这中医讲啊， 嗯， 也可能啊有先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有因病而伤元气，就是有病了、 嗯、 因为治病把元气伤了，把阳气伤了，此不可不防也。 哎呀，这个简直就在形容我们现在用这个抗生素这种杀法过度， 对，不能不防啊，不能因为治病把阳气伤了， 嗯， 此不可不防也。 确实， 也有说呢，一因误治而伤元气者，误治下错药了， 嗯， 把元气伤了， 嗯， 这个元气虽伤未甚，就是虽然伤了，但是呢 不严重， 不严重， 嗯， 尚可保全之。还可以挽救， 嗯， 是吧？ 嗯、还可以修复， 哎、还可以修复。所以说，邪入于中，则元气无所依附，而伤身。 就是你说的这个病邪占位了， 病邪进去了， 他占位了哈， 他占位了， 嗯， 就阳气没地方待了，元气无所附， 无所依附而伤身，病邪进来了，把他地盘占了。但是你要一直用气来解释，这个就没法解释啊。用病菌病毒进来了，有益菌地盘让他占了，有益菌没地方待了。 病菌病邪也有这个武功高强的哈， 这个就把人体就伤了。所以他说，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药不可轻视也。最后你说这中医，这不叫伟大，叫什么呢？那么今天呢，咱用抗生素干啥呢？伤元气呢，伤正气呢，是吧？伤阳气呢。不是物，是有意的在伤。如果咱们在这个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咱把这事要破译了，哪能谁还用抗生素啊？那今天国家提出来，全世界提出来，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通过中医讲的这些东西，把它就全破译了。药不可轻视也，不能随便就是乱用。什么叫滥用？就是乱用，乱用就伤了阳气，伤了正气。这个病就不可治也。 在我们无奈的时候，为了解决当务之急哈，那没办法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新的方法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这件事儿哈。 所以中医呢，他又说，若夫预防之道，唯有为上功能虑在病前。这句话你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再说一次啊。 他说，若夫，夫是丈夫的夫，若夫预防之道，唯唯一的唯，唯上功能虑在病前。 就说一个人如果你想寻求防病的方法，那只有上医才能考虑到这个 说的对，说的对，说若夫预防之道，你要想啊，怎么才能预防，这个不伤害阳气，不伤害元气，不滥用药，唯上功能虑在病前，考虑在得病之前， 对， 唯有上医， 那上医也得需要上药啊， 就说他肯定是上医，他肯定有上药，他如果没有上药，他就不称为上医。是我是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我没药，那跟没看出来是一样的， 就跟这个算卦似的哈，你看出来你不能破解，看看没看出来一样。 说唯上功能虑在病前，就我在你发病之前，我就给你考虑到了， 对， 而且我就给你解决了。那怎么考虑到？怎么解决？第一，养生。养生养啥？用啥养生？ 这养生是不是指着要养这些小生命啊？ 就会说到位了。有人说养生啊，打打太极拳，这个跑跑步、爬爬山，早睡早起，这些也是养生， 也有作用哈。 也有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不解决，解决什么都是治标，不是治本。这那个怎么才能治本？要抓住主要矛盾。养生的主要矛盾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把你体内的那些小生命养活， 这就是培元， 这就叫养生， 这就是固本，不正。 对，这是主要矛盾。其他什么早睡早起了，什么跑步打太极拳了，都叫养生，全是次要矛盾。只有把体内的有益菌养活，用啥养？那么古代呢，用食物养， 食疗啊， 食疗， 食疗药膳啊， 药膳。对了，这两句话说得好，这个食疗呢，药膳呢，都是给有益菌提供食物的， 间接的哈， 间接提供食物。那么呢，它有了充足的营养，它就强壮，这就叫气壮则康。真正养生，这个生意义非常深。 一方面指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大生命哈， 这个还是 指这个小生 体内 这个小生命， 小生命。那么用什么养？你看小米粥，玉米粥，玉米粮食里边都有双歧因子，都有单糖，寡糖。 那可能这些就是中医所说的精微之气，单糖寡糖是吧？ 每股精微之气 啊， 这个呢就是养生给两种细胞吃的，一个是阴，一个是阳，这个蔬菜也含有这些物质，所以多吃粮食，多吃蔬菜。那么说养生，那么你要不明白呢？所以中医为什么警告你，药不可轻视也，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所以你要是 药不能乱， 把他们都杀了， 你不但不是养生，你是在杀生。这个杀生，你像我们说啊，别杀猪，别杀牛，别杀羊，那个对你损害不大。真正对你损害大的是你把体内的那些小生命你全部消灭掉了。用啥消灭？用抗生素。这叫杀生，不是养生。我们今天 背道而驰哈， 净做背道而驰的事儿。为什么国家联合国提出来不要滥用抗生素？杀生不是养生，把小生命全杀了。那我们呢，今天就明白了，一个是呢，我们多吃粮食，多吃蔬菜，但是有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粮食蔬菜有问题，不能养生。有啥问题？缺成分。这节课我留在酒制造上去讲。这里存在什么问题？不能养生。我们今天光杀生养不了生，是我们的粮食蔬菜有问题。 这实际也是饮食与健康。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病越来越多了？ 所以现在呢，国家又提出来了，这个发展战略、健康战略，用保健品、用营养来防止各种慢性病。 那叫营养学哈。 这个保健品现在又开始，国家开始重视了。食品、食疗， 对， 保健品。你有一个环节掉链子，这个都很难彻底解决，有的时候都会前功尽弃。 所以你提出这个综合调节， 综合调节嘛， 原因就在这里。 就像之前我讲那个苏联那个科学家，是吧，逮上中国来支援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中国的饺子好吃，他就也说明这个综合的作用。你有一个环节掉链子，有时候会前功尽弃。那个时候吧，中苏友好，咱们刚解放，咱们那个国家建设，苏联派了大批的专家来支援我们。在支援过程当中呢，他跟中国的老百姓就结成了友谊，他就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包那饺子比他那个牛奶面包好吃，香 香哈。 所以他呢，在中国支援的期间呢，他就学这饺子怎么整的，你那馅儿是怎么弄到里头去的，是不是？那后来呢，他就都学会了。学会以后，两国呢后来就关系就破裂了。完了，苏联呢就把专家就全都撤回去了。撤回去之后吧，这个老百姓之间的友谊，这个还是不能断。 对， 他老想中国人对他们那种友好，教他们包饺子，他们一想这个馋了，自己就包饺子。可是每次吃饺子的时候都不是饺子，都是片汤。 为什么呢？ 他就纳闷哈，我们全都学会了怎么和面，怎么擀剂子，怎么往里包馅儿，馅儿是怎么组成的，搁多少葱花，搁多少盐，搁多少菜，搁多少肉，整个比例啊都这个熟悉于心。他怎么吃馅儿就不吃饺子，一吃就是片汤。完了，他给中国这朋友写信，就老询问呢，为什么我都学会了，我吃的就不是饺子，老是片汤。完了，中国老百姓啊，就一样一样的问呐，每一道工序啊，就这么问，都没毛病。只是问到最后一道工序的时候，说煮是怎么煮的？这苏联这专家也告诉他，我把水呀、添一锅凉水哈，把水添完了，把饺子就倒里头了。 水还没开呢， 把水添完了。添的都凉水吗？他把饺子倒里头了，完了这一咕嘟完了，就全都咕嘟成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好像这么一件小事儿 啊， 这件小事儿它是个真实的事儿， 但 是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有一个环节没做到位， 对， 没做好， 前功尽弃， 前功尽弃， 就像我们这个航天工程似的啊，往往可能因为一个螺丝就前功尽弃了。 那你说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健康，就需要一个环节吗？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 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嗯， 我说我这个理论呢，叫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用了一个综合，它就不是一个因素。要用综合的办法，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对，整体的问题也有阴阳。 你说的这个大而无其外，小而无其内哈。 对，嗯，说白天为阳，晚上为阴， 嗯， 这就是广泛的概念了。 嗯， 南面为阳，北面为阴。 对啊，男人为阳，女人为阴。 对， 嗯， 那如果这些东西吧，就阴阳五行，它也是存在的。 对， 你把这个给破坏了，给违反了，也要得病。到晚上我 就像这个磁铁的正极和负极一样啊， 对，晚上我不睡觉，熬夜。你看老熬夜的人身体就不好， 对，耗伤心血啊， 老熬夜，说你不按规律去办， 对， 老是逆规律去办事儿， 嗯， 哎，这就不行。什么叫一切顺其自然，按规律办，这叫顺其自然。 对， 一切逆自然而行，那就违反规律， 遵循这个道法哈， 哎，遵循道法。所以这个养生啊，那我们呢就整体主要矛盾我们解决了，次要矛盾也要解决， 也得解决啊。 这说起来 就是不能让他有矛盾， 有矛盾就是有毛病， 对， 对， 这是问题哈， 这是问题。 嗯， 那么呢，养生第一， 嗯， 保健第二。 哦， 保健， 嗯， 这回还要知道啥叫保健第二。保健，那从字义上 乍一听啊，他俩好像是一个概念，一回事儿啊。乍一听， 这个说保健就是保护健康呗。 嗯。 那么有的人呢就联想到保健品了，保护健康怎么不搁药呢？ 嗯， 能想到保健品不想到药呢？ 嗯， 那原卫生部部长陈竺说，那个13亿中国人的健康不能靠药解决， 嗯， 靠食物，靠营养， 嗯， 那保健品呢它也是营养，但是中医说的那个保健可不是保健品保健， 是 啊，它俩还有区别。 对， 怎么保护健康？ 嗯， 用什么保护健康，如果都不知道，你还是保护不了健康。那么这个保护健康到底要保护什么，这问题又回来，你说要保护什么？ 保护我们没有疾病了，防病了，也就是 防病 啊。如果啊，按照你的理论还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小生命， 你看 有益菌。 哎，第一叫养生。 嗯， 这个养生呢它是综合的，不是单一的。 嗯， 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都没解决也不行。 对， 但保健这个呢就比较单一了。保健虽然说也和方方面面有关啊， 对， 但具体呢， 嗯， 保护健康的重点是保护有益菌， 只有它健康了我们才能健康。 对， 哦， 把阳气保护住， 嗯， 把正气保护住， 嗯， 这个呢基本就能健康。 它出问题了我们必然会生病啊。 对，你把它伤害了，有伤阳气而病者不能治了，阳气不在就活不了了，你说是不是得保护？ 嗯， 那你要不把它保护好，保护啥都没用，还保护啥？ 嗯，就不仅要养还要保哈。嗯， 对，第一要养， 第二要保护， 第二要保 啊。这边营养都给的哈，营养具足了，那边吃抗生素那也不行。 是啊， 这光养还是不行。 对呀， 啊， 说养生，这个养用食物，用营养 对 去养， 嗯， 但是保健呢， 嗯， 就不是说光给食物了， 对， 我还要防， 防了， 就是保护你，把它保护起来， 对， 别受到伤害。 嗯， 你老喝大酒，你能保护了吗？ 就是， 你老吃抗生素，你能保护了吗？ 嗯， 这个保护， 甚至更重于养哈。 对，嗯，对，那个药不可轻视也。 嗯。 所以无处不宜紧护， 嗯， 小心再小心，不要伤阳气，把它保护好， 嗯，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健。 哦， 你说吃点保健品， 嗯， 多数保健品就是营养品，这个营养品是不是都是有益菌喜欢的？ 可能有一些促进它这个繁殖壮大， 对， 但是可能没法保护它，抵御不了抗生素对它的这个 伤害， 伤害。 对， 嗯， 所以这个保健呢，我们就也明白了。 哦， 真正要保护好健康，你就把阳气保护好，把正气保护好。 嗯，换句话说，啊，别乱喝酒，别乱吃抗生素，少吃肉啊。 对，少吃肉。 嗯， 你看， 这一听也挺简单了哈，但很多人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嗯， 不做不到的原因是不明白。你比方说哈，啊，我说这个洗冷水浴， 嗯， 因为我说的养生之道啊， 嗯。 我的养生之道，我就是三条，我始终坚持的哈。 哦哦， 第一叫反复运动。 哦， 就是以后我要教大家。 好， 反复运动， 这是真的干的。 我现场教大家。 好， 第一就反复运动。 嗯，